今日是11月14号星期天早上，现在时间来到6点09分。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一个美丽的星期天，天气对于我们来讲都相当之重要。今日天晴干燥，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的东北风。亦都展望着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现在现时室外录得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 59%， 再加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今天如果有计划外出的朋友，相对地都挺舒服的，凉凉地又不会太热又不会太冻，挺适合郊外啊。 多么想一清晨抽空去趟旅行，结伴回斗似往日那亲密，今天打起精神与家中的胆，餐桌够了要与你倾诉最近，又为问世界在变更，到了节日更挂念至亲，起交错见面由你抚我心坎，人生可发生失意跟欢欣，难得一转身温馨都有心，仍会有几人能够使我勇敢，曾经失散都不怕它低温，唯一印象会最深的亲人

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 为你送上来自萧敬腾的这一首《记得》，时间呢将近朝早的六点半钟，这个时候呢要听一听六点半的新闻报道先，阵间回来呢会正式接听大家的电话的 ,1872388, 如果你都有美事乐事分享可以打电话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再有豁免检疫的机组人员初步确诊新型肺炎，患者是一名53岁男货机机组人员，涉及 L452R 变种病毒，属于输入个案。患者住在大角咀海帆軒一座，由於海帆軒共3座，用同一住客出入口，全部座數被列為受限區域，住客要強制檢測。當局目標在今朝8點完成。國泰航空確認一名嘅貨機機師初步確診，執勤期間乘搭由法蘭克福起飛嘅航班，喺11月7日抵港。國泰已經安排在法蘭克福的機組人員轉換酒店，並且會盡快暫停貨機機組人員在法蘭克福停留。國泰正進行內部調查，並且即時加強外站的檢查，確保機組人員在外站停留的時候嚴格遵守健康和安全守則。在英國格拉斯哥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達成協議，協議主要要求各國提早在2022年提出更嚴格的減排承諾，另外要求各國分階段減少使用煤炭。法新社報導，在發達國家反對下，就補償氣候變化對發展中國家的損失和破壞。協議內並沒有明確相關財政安排，但同意未來保持對話。協議草稿獲通過前，各個代表繼續頻繁磋商，確保協議可以落實巴黎協定內將溫度控制在攝氏2度內，以攝氏1.5度為目標。厄瓜多爾一所監獄暴亂，外電報導增至68名囚犯死亡，25人受傷。厄瓜多爾警察總長塔尼亞透露，發生暴亂的監獄位於西部瓜亞斯省首府瓜亞基爾，相信是由於監獄內幫派爭奪利益所觸發。厄瓜多爾監獄系統長期面臨囚犯超額和經費不足等問題，今年9月這所監獄亦曾經發生暴亂，造成嚴重死傷。巴西聖保羅發生旅遊大巴翻側，最少6人死亡，48人受傷，另外有2人失蹤。一架載有60多人的旅遊大巴從聖保羅市開往里約熱內盧海濱城市帕拉蒂的途中翻側，死者當中有兒童。事發大巴懷疑違規駛入山區路段，遭警察攔截之後掉頭折返翻側。事故具體原因仍然正在調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6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783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99.4 将军澳 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621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 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你攞咗公共交通费用补贴未啊？ 系、哦，又到16号可以攞上个月嘅补贴啦。 补贴有效期系3个月，仲有啊，直到今年年底，只要每个月嘅公共交通开支超过200蚊就有得攞，上限仲加到500蚊。 知道啦，补贴喺港铁站、指定公共运输交汇处同码头嘅补贴领取站、指定便利店同超市，或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都攞到啊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由展翅清洁超新星追梦经历改编成7个单元故事，由 Anson 编、Misha 叶巧林、方力申、连思雅、香港剑击运动员吴乐宏、阿卡、赵慧珊、Jace 陈海泳声音演绎。 留意逢星期三下午3点到5点，天怡、子豪、阿摄三成群一同展翅追梦。 师培私家星期天， 今日的嘉宾有来自印尼，而家在香港科技大学读紧商科，求知欲非常之强，兴趣是设计和维修的 Fastin。 Hello semua, nama gue Fastin, gue year 1 di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jor gue belajar bisnis, belum ada major. Terus hobi ya palingan kalau misalnya di Hong Kong desain lah, enak gitu. Maksudnya bisa dilakuin di mana-mana. 首先好想知點解你會揀嚟香港讀書嘅呢？ Jadi gue pilih Hong Kong gara-gara sebenarnya konyol sih, tapi gue pilih-pilih gara-gara itu ada 4 season. Terus habis itu ya habis itu kan COVID tuh tiba-tiba dateng kan ya. Pas itu aku akhirnya sama mami papi I juga yaudah ke Hong Kong aja, soalnya juga I mau 4 season.Country yang ada 4 musim. Terus abis itu yaudah paling dekat dan semuanya oke, Hong Kong, yaudah ke Hong Kong. Abis itu, kalau abis itu bersyukur sih ya pilih Hong Kong, soalnya dilihat pas COVID mulai itu semuanya gak jelas banget, apalagi di US, di Eropa, itu udah kayak dunia maruk gitu. Jadi mendingan ke tempat yang at leastNggak ada banyak masalah gitu ya. Dia bilang, "Ini adalah hal yang sangat menarik." Dia ingin ke tempat 4季分明, dan yang paling dekat adalah Hong Kong. Dia bilang, "Dia juga pernah berpikir ke Amerika atau Eropa, tapi sekarang dia merasa sangat beruntung karena dia memilih Hong Kong. Di masa ini, semua orang tahu bahwa di sekitar ada banyak masalah, terutama di Amerika dan Eropa, dan Hong Kong secara berbanding lebih baik."所以他觉得啊，都好庆幸自己拣咗嚟香港。咁啱啱嚟到香港嘅时候，有冇遇到咩困难啊 ？Pas gue pertama kali ke Hong Kong, itu challenge sih, kayaknya enggak ya menurut aku. Palingan cuman kayak ya lu banyak jalan kan ya, soalnya di sini kan lu either pakai bis atau lu pakai MTR. Kalau di Indonesia kan ya kita semuanya pakai mobil kan ya. Jadi ya palingan susahnya ya nyari bus, nyari MTR ya. Ya palingan gitu sih ya. Tapi kalau masalah yang lain sih, palingan yang kedua, masalah kedua palingan banyak banget ya orang ya. Kayak terus tempatnya kecil banget ya. Jadi ya it took some time to adjust.Tapi kayak ya nggak apa-apa sih akhir-akhir ya, kan cuma masalah ruangan gitu. Dia bilang, "Masalah tidak besar, tapi butuh waktu untuk adaptasi." Contohnya, Hong Kong lebih banyak penduduk, Yunani lebih besar. Selain itu, dulu di Yunani, dia suka berkendara sendiri ke mana-mana. Di Hong Kong, dia suka naik bus atau kereta, karena dua alat transportasi ini sudah membawa dia ke tempat-tempat yang dia ingin ke. Nah, saya tahu kamu suka berkendara di mana-mana. Jadi, selanjutnya, kamu suka berkendara di mana? Gue dengar dari teman gue kalau misalnya ada this place di Yanlong Taitung di mana lo bisa lihat maple leaves falling, which is bagus katanya. Jadi gue pengen ke situ, tapi itu katanya jauh banget. Soalnya abis dari MTR itu lo harus naik bus lagi dan itu lumayan panjang. Soalnya itu katanya outskirts of the city ya, kayak jadi benar-benar far juga dari kotanya. Tapi ya itu ya bagus kata ya. So probably kalau misalnya lagi udah nggak sibuk, lagi nggak sibuk, lagi udah bosen di kampus, maybe bakal ke situ untuk lihat. 原来是元朗大堂。佢话虽然对佢嚟讲好远，甚至要转几程车先至去到，不过佢知道嗰度咧，除咗红叶出名之外，其他季节去睇啲风景都好靓，所以放假得闲嘅时候，佢就好想亲身去嗰度睇下。嗯，当你见到美丽嘅景色嘅时候，相信咧过程中嘅辛苦咧都会唔记得晒噶啦。Fastin 除了读书之外还有很多特别的兴趣的、哦、例如是设计或者是维修啦。为什么喜欢维修和维修什么呢？下集不如请 Fastin 再跟我们讲多一点。今集多谢晒 ,Thank you! 林慧， 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就似预期，望更。 正式接听大家的电话咯。第一通打通的朋友咧就系麦女士啦。早晨，麦女士。 早晨， 早晨，点啊你？ 麦小姐。 系啊，点啊？ 今个月头咧就有五个人生日，哦、我自己咧就18号咧就新旧历生日。 哇，搭正同一日、哦，咁我先咧、就预祝你生日快乐，最紧要身体健康， 哦、 万事都系如意称心嘅。 系。 咁另外仲有边个？ 系。10号咧就我女婿就过咗啦。 嗯。 咁又25号咧就我女。 嗯。 21号咧就我个friend 咧就喺荷兰嘅，佢就叫做袁丽欢， 系 咁啊，仲有个咧就我表妹夫，就22号， 嗯， 咁就呢几个我哋几个生日咯，咁啊，但系有个咧就唔系好开心啊， 点解啊？ 佢有肺癌， 哦，嗯， 有几年噶啦， 系。 咁而家咧就打开嘅药而家冇效咯，要转新药。 嗯， 个新药咧就做白老鼠。 系。 咁啊好多年咯，所以我唉好唔开心啊。 嗯，都系一个经历啦，只能够讲，因为好多时我哋啲生老病死我哋控制唔到，但系只能够喺接受咗佢之后咧，就尽力咁样乐观去面对咯。 后生啫。 冇得讲喎，真系，即系有人就因为疾病，有人因为意外，有人因为可能一啲生活上面嘅不如意，大家都会曾经感受过自己有啲不如意啊，或者啊觉得自己去人生低潮咁样。 我见佢好唔开心啊，我都唔敢问佢啊，佢系22号生日嘅， 系咁都希望佢可以即系喺一啲开心嘅时候俾到自己多一啲快乐咯。 是啊， 我哋当然自己冇经历过，唔可以话完全会明白到对方嘅一啲身在其中嘅感受啦。 我都知道好凄凉噶。 系啊，但系当然知啦。 我先生咧都系肺癌走嘅。 系， 我30几岁，我先生走咗啦。咁我个家族咧都好多人肺癌，有肺癌，有肠癌，有乳癌。 嗯， 所以我啲惊我自己唔知道。我啲基因可能唔好嘅， 啊，都可能有关系嘅遗传性。 系啊，我哋成家族有成7个人有嘢，有嗰啲 cancer。 系， 所以我知道系好凄凉噶，真系临尾嗰阵时真系痛得好惨嘅。所以好乜嘢？ 同埋 cancer 有讲，即系有啲系可以做手术就即系可以根治，有啲咧又即系变咗可能拖咗，又唔做得手术，又要做化疗，又要做即系食好多标靶药咁样。 所以咪化疗好惨咯。 系啊，辛苦啊，真系。 唯一系有一个咧，就而家仲喺度，嗰个乳癌嗰个妹嘅。嗰个就喺度啊。我有大佬啦，另外一个妹咧又肠癌啊，我老豆啦，我都有叔啊，全部啲肺癌嚟嘅。咁我老公就肺癌。 肺癌走嘅，只能够即系叫做警惕我哋咯。即系再生嘅咧，就真系要珍惜时间啦，同埋真系尽量嗰个健康要维持得好啲。即系譬如啲作息啊，或者饮食咧，可能都要真系避免食一啲譬如话真系高油分啊嘅嘢咧。咁都系好似医学上咧，就系话啲研究就话咧，如果系咁样嘅话咧，个健康就会好啲，同埋好似就算真系有基因嘅话咧，都可以迟啲先发出嚟咯。 但系我自己有3高嘅，咁但系我都好成日都好即系都好镜住噶啦，但系都冇计啊。 都要睇下嗰个食物种类，同埋都要日子有功噶，真系。即系如果啲营养师都系话，唔系话一时三刻可以话判断到，即系譬如话如果3高嘅话咧，就肯定喺食嘢方面，可能选择上啊，或者个烹调方法咧，可能都要花多少少心思先可以令到嗰啲指数压翻低佢啊，真系。 我指数我都唔落糖噶，都盐咧煲汤我又唔落盐嘅，乜嘢咁，但系有时。完全唔落又好难食。 其实又可能未必关个吊味事嘅，可能都系关嗰个煮嘅方法啦，或者系食物嘅嗰个种类，可能佢本身个食物本身某一啲嘅热量啊，或者系啲糖分啊等等，已经令到你刺激咗系血糖高、血脂高等等，你唔知嘅有时，即系同埋嗰个份量咯，即系几样嘢都要注意。所以其实最好咧就系真系嗱，如果你话你有3高，你肯定有一啲跟进开你嘅医生同埋营养师会帮你教你点样食嘢啦。即系尽量跟翻佢哋嗰啲方法去煮咯。 有啊，已经我啲血糖咧，我仲上眼。 我有黄斑点啊，都打针啊，打最近今年我打咗四眼针。 嗯，所以就更加要注意自己作息同埋饮食啦， 是啊、 真系有帮助噶。 系啊， 系啊，系啦、啊。咁希望你哋个个都可以身体健康啦， 啊、 真系嘅。同埋、 啊、 真系一定要乐观同埋开心啲。好多研究都系话噶，你如果快乐啲、乐观啲去面对咧，即系好神奇噶。哦，点解突然之间好似又啲痛楚又少啲咧？咁同埋即系既然都已成定局，我哋冇办法嘅时候，只能够尽力同佢搏一次咯。 系啊，你个女女好嘛，乖啊！ 唔赞佢啦，费事赞坏佢。O K 嘅，好啊，请讲，请讲啊。 我想点一个阿叶市民嗰个祝福。 好啊，好啊，我阵间帮你搵啦。 个个都身体好。 啱啊，啱啊，最紧要个个都系。 呢个世界咧，周围个疫症快啲走咧。 嗯，个个都恨咯，希望佢快啲走，唔使阻住我哋周围去嗬。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咯，多谢晒你电话， 多谢晒你， 好啦，拜 拜， 拜 拜。 好啦，我哋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关生，早晨， 系啊，早晨啊， 早晨，点啊？ 系我小姓关， 系 就巴比伦咪， 系啊，点啊？早晨，早晨，嗯， 大家早唔好晨 啊，要醒系嘛？ 就今日咧就好开心， 系点解咧？ 能够借用贵台嘅大气电波，遥祝我远喺澳洲墨尔本的女和个孙女生日快乐。 哇，今日两个都生日了， 是。个女呢 Lavender 呢就是16号生日。 嗯。 孙女呢 Leanna 呢就是20号生日。 哦。 即是差个几日 在这 个月里面。 好不容易。 有咁啱又得咁巧喎。个女呢嗰、那个旧历生日呢就啱啱重叠咗个孙女 Leanna 嗰个20号嘅生日一齐。 嗯。 啊咁即係仲开心仲快乐。 係啊，双重快乐。 係啦係啦。咁、那个孙女呢就已经大约8岁㗎啦。 哇，好快乐、啊。 好可爱。 嗯。 咁往年呢就我哋呢都年年都飞去澳洲㗎。 係、 啊。但係今年疫情呢就世界停摆， 系啊系啊， 已经两年咧都冇去过啦， 嗯， 好遗憾， 嗯， 好啦，咁咧个孙女咧就由于喺西人嘅地方出世长大生活咧，咁、嗯、佢每次同佢视频咧，佢都学足晒嗰啲西人嗰啲身体语言啦， 嗯嗯， 啊，有阵时缩颈、缩膊、眨眉、眨眼，有阵时谂住额头 ，Oh my god，、 嗯、好生鬼、哦， 系好得意，咁咧令到你咧就忍俊不禁，捧、 嗯、 腹大笑， 谂、嗯、起都得意，真系，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家阵咧就冇办法啦，只能够靠视频咯， 系啊系啊， 好遗憾啊，好遗憾。 嗯，都冇办法咯。希望佢快啲可以即系疫情走咗咧，就下一次你再见到佢真人嘅时候，就觉得哇，点解高咗咁多嘅？ 系啊，系啊，系啊， 就真系睇得到啦。 视频咧都嗌佢喺个墙嗰把尺嗰度嚟度一度佢，喂，又高咗几多啊？ 嗯、 啊，又高咗啊！呢次好似高得慢啲咁、啊、样，不断咁家长鼓励佢咯。 系啊，系啱啱。有时即系氹小朋友快高长大都开心。 你哋柜台嘅大气电波咧，就祝福女儿一家啦，亲家啦。嗯，更祝福个孙女 Leanna 咧，一定要学好两文三语咯。 嗯嗯， 系啊，如果唔系咧，就每次视频咧都好似系双语广播咁。 诶，试好似佢咧，试好似我哋电台嗰啲训练咁样啊！即系我记得咧，初头入嚟嘅时候咧，啲前辈都教你哋讲嘢可唔可以咧，即系唔好有中有英咁样啊！即系全部中文得唔得咧？我哋中文电台、中文广播啦，咁样试下玩呢个游戏啦，下次 系啊！佢呢度全部识听我哋啲话，但系咧有阵时佢转唔到 key， 系啊，梗系啦，惯咗嘛， 八折班用广州话回答，咁啊变咗咧。有阵时咧，要个妈咪咧，要个女咧，就即时传同步传译，翻译，咁先搞。 妈咪要转数好快嘅，所以系嘛？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系都系好嘅，因为一个训练嚟嘅。我觉得如果屋企咧多啲讲中文啊，或者系广东话，即系譬如尤其是特别同你哋多啲讲电话咧，咁就好多生活上面嘅词汇咧，都真系可以学到翻嚟嘅。 啊 系 啊， 啊，即系多啲倾偈系绝对有用嘅，我觉得，即系就等于啲人话有小朋友喺屋企开收音机咁样， 上中文课咁，希望能够学好呢、這个中文咯。 系、啊， 因为咧英语、国语咧 在全世界里面呢是最多人讲的语言。 咁佢都有优势㗎喇，因为起码最多人讲嘅英文佢係已经好流利啦。 係啦係啦係啦。 呢个就唔使担心。係呀。 仲要学中埋晒嗰啲腔调啊、手势啊、身体语言啊。 其实都好㗎喇，即係等于香港啲家长咋嘛，本地啲家长又会想啊，可唔可以呢喺香港读书嗰啲小朋友呢啲英文又学好啲呢咁。咁如果去到外国读书嘅小朋友呢又调返转啊，可唔可以啲广东话都学好啲呢咁。咁即係睇下边一样嘢叻啲，一定系一样嘢可能系好。即系总会比另外一样优秀一啲，咁但系另外一样嘢又可以谂下方法，点样可以进步？其实都叻噶啦，已经咁细个讲得一口流利英文，仲要学足佢一举手一投足， 要编嘅，要催谷佢咯。 系啊，即系妈咪都真系可能都付出咗好多唔少心机啊，即系功课上啊，或者日常又要兼顾住同佢讲中文咁样。 因为我哋。做咗长辈，家阵已经系将对女儿嘅爱咧就转落去第三代嘅，转喺孙女嘅身上边，咁又再加上咧远离嗰个女儿，远离澳洲，就冇办法成日接触佢咯，只能够靠个女儿一家，靠亲家，靠各方面嚟辅导佢啦，希望佢哋。亲家、女儿一家、孙女都能够健康快乐成长咯。 会啊会啊，一定啦。希望个疫情快啲走，我就寄望咧，你哋可以快啲飞过去一家团聚，然后咧就到时咧又可以睇下佢高咗几多，又可以睇下佢啲中文叻咗几多。 系啊系啊， 各样嘢都 系咁样， 见到真人版就最好啦。 系啊，所以咧就方便嘅话，好似同首先嗰个来电嗰、那个。一样啦，同我方便嘅点嗰只叶倩文嗰只祝福， 好冇问题，冇问题， 分享我嘅喜悦， 好啊，冇问题， 柜台所有节目长听长有， 好啊， 蒸蒸日上，个个都身体健康，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okay, 多谢晒， 拜拜， 拜 拜，林丽，拜拜，唔该晒，拜拜。 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水，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青溪之中早飘远。 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港台电视31， 陪你睇体育看健康。医生与你， 逢星期一至五晚7:35， 晚晚守护你健康。 到咗夜晚9:30， 逢星期一至四晚，走在运动的路上， 细听不同年代嘅香港体坛名将， 细说自己喺运动路上嘅奋斗故事。 星期日晚7:05，超清足球小将， 送上今季香港超级青年联赛赛事精华。 睇体育， 看健康，港台电视31。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粪犬学堂， 狗狗一兴奋就赖尿，点算好啊？ 这个情况显示狗狗情绪起伏方面不太懂得自制，可以用引导式的方法帮到佢噶。 想知个办法是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午1:00到2:00，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家有爱宠， 有粪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点做狗公关。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正旋。 波波，我是你哋嘅车长。刘德华 一首歌多悠长，传几代心房，为什么你又向我迎手好儿郎。 刘德华新歌曲改编自1956年的同名经典作品。 一首歌缓缓唱，好好心中藏。 呼应住电影中围绕住铁路发生的感人故事。原曲吕其明，改编曲来自王铮亮，改编词王海涛。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刘德华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二台话你知，斑斓叶是印尼朋友常用的香料之一，是一种热带绿色植物，有一种独特的天然香气，能够令到食物增添清新和香甜的味道，可以用来煮椰浆饭、芥蔥或者不同的甜品。 斑斓叶都分两种，一种的叶是较小的，香味会较浓郁，专门会用它的汁液去做点心、甜品和饮品。 另一种斑斓就有比较大块的叶，会用它来包粽、香叶鸡等等。 在香港都可以买到斑斓叶盆栽，通常是幼苗，然后转到去比较大的花盆，才有足够生长空间。 由于斑斓叶是热带植物，所以在香港夏天和冬天的照顾方式都有些不同的。 天气热，淋水可以多一点，但是不要在正午的时候淋水，因为炎热的泥土会立刻将水分变成蒸汽，然后灼伤根部，所以最好就是在清晨又或者夜晚淋水。 而冬天的时候，若果遇到寒流或者伤害，最好就收回入室内了。而淋水的分量都要小心，太多的话会令根部枯萎，这样就种不成的了。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00至8:00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白元浩。 二台话你知，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 Sinsa。 嚟到第二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第二小时 Beautiful Sunday。咁啊，除咗有 Barbie 林慧之外，亦都有格先生喺度嘅。Selamat pagi 格先生 ，Selamat pagi 格 Barbie， Selamat pagi Hong Kong，Selamat pagi 德曼德曼。 嗯，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7:10啊，咁啊正式咧就多一个语言咯，就系、是、印尼语啦。Selamat pagi，Selamat pagi 格 Barbie。 嗯， 你话印尼语 系啊？ 点讲啊？印尼语如果系印尼文嘅话， 巴哈山。Indonesia， 哇，格巴比你好劲啊！ 唔系，都唔系好劲啫。 咁马萨 Indonesia 个英文就系 Indonesian language， 啱，因为好多人咧都成日都系咁样译错嘅。印尼文嘅英文咧就系 Bahasa， 嗯， 或者系 Bahasa Indonesia， 嗯， 唔系嘅，印尼文嘅英文系 Indonesian， 嗯， 完。因为你如果系印尼文嘅英文就系 Bahasa Indonesian 咧，就系、是。 又错了， 系啊，两次咯，就变做 Indonesian language， Indonesian language， 咁样啦。咁所以即系有时都系几得意嘅，即系好似唔同嘅语言嘅喺另一个语言里面去形容佢咧，又会好唔一样嘅，即系文法上啊、串法上啊，咁大家都一个认知啦，叫做吓。但系咧嗱，讲紧转天气咧，如果我哋东方人咧，通常就会话啊，系咪应该入秋冬嘅时候咧，就要滋补啊，要养生啊等等啦。印尼人咧嚟到香港。讲咧都可能学咗好多呢啲板斧啦，即系煮餸方面啊、煲汤方面啊，或者食物选用嘅一啲调味啊、烹调方法咧，都会有所改变嘅、哦。格先生，你自己即系喺香港咁耐啦，或者你识得一啲印尼人同埋香港人，你觉得佢哋喺秋冬里边咧煮嘢食嘅方法啊，或者系自己觉得要去考究、要滋补啦、要养生啦，或者系食辣嘅习惯有冇分别咧？ 嗱，如果印尼嗰啲咧入冬。天或者冻少少啲天气咧，就自己会想食多啲嗰啲有汤嗰啲嘢咯，热、辣辣嗰啲嘢咯。因为印尼人食嘢咧，通常咧就唔中意咁滚嘅，就因为气候嘅问题啦。嗰度咁热，你点样煲一碗嗰啲滚嗰啲汤咧饮咧，系真系好辛苦噶。特别你吹住风扇冷气都唔掂嘅。但系咧，如果系真系凉凉地嘅时候咧，都 OK 嘅。热少少啊，个汤滚啲啲啊，咁样咁就喺香港嘅时候都系会谂住系食啲有汤嗰啲食材咯。但系就个唔同咧，就系、是、印尼啲人食啲乜咧都会加啲辣椒嘅。同埋个好处定系个有趣嗰啲咧，啲辣椒咧系每样嘢都有唔同个辣椒噶喎，格拉比。系， 即系煲汤啊、煮餸啊，或者甚至乎煮唔同餸菜都用唔同款式品种嘅辣椒。 嗱，佢嗰啲辣椒咧，有时咧唔系煮餸嘅时候摆喺个餸里面，或者炒菜嘅时候摆喺里个炒菜嗰度炒嘅。当然系有啲咁样个材料啦，但系好多时候咧，啲辣椒酱咧，我哋都叫做 sambal， 即系 sambal 系辣椒酱或者辣椒咁样个。即係整出嚟配嘢食嗰啲咁樣個意思啦。咁但係呢個三包咧都會好多種㗎喎、即係有啲番茄三包啊，或者洋葱三包啊，啲乜嘢三包啦。咁你就配咩嘢食呢就睇返喎。咁就變做呢係你食乜嘢嘢就配返乜嘢嘢。咁我有個經歷呢，咁我覺得係嘩好有趣。 香港都做到，我覺得是很犀利。咁咧，我就係都喺香港都有一班印尼朋友噶啦。 嗯。 咁咧，內內地都會出嚟食嘢嘅。咁就食嘢嘅時候，有時咧最容易咧，即係出嚟食嘢咧，係大家都唔會話 no 嘅咧，就食印尼嘢，因為有時好耐冇食過印尼嘢。咁內內地出嚟就一次過去印尼餐廳食嘢啦。 嗯。 咁就有香港一間印尼餐廳咧，我哋去食嘅時候咧，都係成日都會去嗰度食嘢嘅。咁咁多個人就分兩張台。就每個人都叫唔同嘅嘢食，咁好多人嚟啲嘢有煎炸，又有啲卡拉嗰啲啦，咁一人一碟唔同嗰啲咧，我留意，我通常都唔會特別留意嘅，大概有七碟嘢咁樣，夾 baby， 去七碟嘢七種嘢咧，去啲辣椒配嗰啲咧，全部七樣唔同嘅辣椒， 嗯， 我覺得哇好犀利啊！佢裡面做廚房嗰啲咧，哇！要 分得好清楚， 唔系要整七样唔同嗰啲辣椒，佢要有时要硬嘅，系要中咁样嘅，哇，真系好辛苦，唔怪之得，真系佢出菜咧比较慢少少，但系慢少少咧，变做都每样嘢系每个都系配唔同个辣椒。好劲啊！ 嗯，我就冇留意到，即系话印尼有咁多款唔同嘅辣椒啦。但系咧，我就知道呢啲格格咧，对于辣椒品种同埋佢哋嘅味道嘅选择咧，系叻过我哋嘅。嗱，我屋企咧都中意食辣嘅，即系我爸爸妈妈都 OK 嘅，对于辣呢一样嘢，对于辣椒亦都会留意啦，亦都会买啦。咁但系咧，自从即系屋企有咗格格之后咧，我发觉佢哋对于辣嘅呢个要求同埋定义咧系多咗好多嘅。 我真系食辣咗啊！而家。 我觉得食辣咗，同埋多咗唔同嘅选择啊。嗱，譬如以前咧，屋企就唔会自己自制辣椒酱或者自制一羹辣椒攞嚟送面啦。即系你知印尼人会噶嘛？ 会， 即系整定一羹羹放喺雪柜，我屋企嗰个就会啦。 会。 咁咧，話説咧，我好記得咧，好多年前咧，當印尼姐姐咧，即係仲喺我哋屋企，即係第一次嘅時候，第一個印尼姐姐嚟屋企嘅時候咧，咁佢曾經咧試過即係睺住放假嘅時候咧，就喺屋企煮辣椒啦。咁我哋OK 啊，你煮啊，你煮。咁當其時咧，我哋考慮嘅就係、你用你嘅時間喺我哋度借個廚房啫，冇所謂啦，你就照做啦咁。誰不知咧，就係、是、我咧喺屋企咧係直情咧係差唔多扯曬氣，唞唔到氣咁滯。 我就係要問你點解要等到個個喺屋企坐喺度先整嘅， 因為我哋唔知道原來咧佢嗰個煮辣嘅方法咧，當其時我有個感覺就係、是、簡直好似人哋嗰啲童話故事咧，即係嗰啲咧，即係你見到係一大煲，然之後好濃味嘅湯咧製成嘅嗰種感覺，因為咧。我咧本身嘅气管系好敏感嘅，即系我，所以我系完全唔食得辣嘅，因为我食辣咧，我唔系怕嗰种辣味啊，而系我一食第一啖咧，嗰、那个确喉嘅感觉我就会咳噶啦，跟住我通常好快就会冇把声啦，一咳两下。 想知格巴比唔食辣系真系零啊，定系可以咧？ 唔得 零点一啊！ 零点一可能已经对于我嚟讲系好犀利噶啦， 即系好似譬如话喺街嗰度卖嗰啲唔系好辣嗰啲辣薯片，你都食唔到嘅。 我会咳咯，都系，即系我通常咧，如果你系掂少少咧，嗰个味道我 OK 嘅，但系我通常之后咧就会气促，然之后就会开始咳，然后个气管就会开始唞唔到气，咁就会喘晒气啊，扯晒气，好似人哋哮喘咁样咧。 咁即系你个 跟住就唔得噶啦。 口腔嗰度可能系接受到， 其实我觉得我个味觉上接受到，但系之后唔得啦， 唔得啦 ，OK。 系啦，所以我所有朋友邀请我食辣，我都话唔好啦。如果你想我听日开始讲唔到嘢咧，你就请我食辣啦。咁我就真系搞唔掂嘅咁样。但系有时你会偶尔唔小心食错噶嘛，即系你以为嗰个嘢系唔辣嘅，但其实佢系辣嘅。咁我就要饮好多好多水咯。好彩嘅话， 咗佢 系啦。但系通常咧，我就会好似人哋咧，你知唔知之前有啲人咧，咪教人哋吸入一啖氢气，然之后把声会转咗嘅，我把声就会变咗咁样咯。 哦， 系啦， 卡通咁样， 系啦，就会之后讲唔翻自己本身把声，即系冇咗个 base 啊。系啊，我真系会咁样，所以我点解同我身边啲朋友讲话，你千祈真系唔好害我，少少辣都唔好俾我食，就系咁解啦。其实唔得意噶，好惨噶。 胡椒嗰啲辣都唔得嘅。 其实总之就是对于喉咙 嗰啲 刺激咗个喉咙，即系会咳喉会咳，第一下咳开始之后就唔得噶啦，即系下山三百字就讲唔到嘢噶啦。 咁如果系咁样，要等到几耐先会回复翻咧？ 睇下好唔好彩咯。即系如果嗰个辣系令到我谂十分钟、十五分钟，会好啲嘅，但系之后都会唔舒服咯，即系会觉得好似。个喉咙系扛住扛住，好唔舒服咁嘅感觉，同埋你会发觉我成日都唞大气嘅，因为唔够气啊， 个气管窄咗，就会唔够气啦。系啦， 咁加加嗰个自制嗰啲辣椒会令到你点样咧？ 哦，就系咳咳咳咳咳，然之后就开始讲唔到嘢啦。咁我嗰阵时我记得咧，就真系好多年前啦，十几年前啦，起码都佢。最主要咧就系煮过一下，原来咁夸张啦。咁我哋系要疏散嘅， 系 真系搞唔掂啊！原来哇，唔可以留喺间屋度，跟住之后 冇错， 帮佢开晒所有窗啊、风扇啊、通风啦。其次咧就系、 是、你隔篱嗰啲人分钟都会嬲噶咯，我谂我会揿钟嬲，喂，有冇搞错啊？你哋 咁样啦。咁但系咧，第二个问题就系咧，我哋冇意识到原来佢炒完之后咧，嗰只辣嘅镬同埋个镬铲咧。是那些所有他用过的容器都会有那阵辣味。咁就哎呀弊了，原来是这样的。咁自此之后呢，我好记得呢，就是我妈咪买了一只特制辣椒的镬，即是专是拿来炒辣椒的那个镬和那个镬铲。只可以用那个镬和那个镬铲，其他所有的器皿都不好掂啦，这样。咁就比他这样在那炒咯。 同埋你要散呢都要等比较长时间，所以当啦吓，夹妈咪。我哋屋企啦，如果系格格要自制啲辣椒酱、辣椒嗰啲油咧、就唔会系等到屋企个 有人嘅时候， 系 人喺度， 所以唔可以星期六、星期日啦。同埋咧，亦都系咧，如果当平日嘅时候咧，你唔可以咧，我哋就嚟放工嘅时候你先整嘅， 散住啲味啊，因为 你要早啲，同埋最好咧系等到个个人都翻工，隔篱左右啲人都翻工啦，当系咁就唔会供到隔篱咧，啲隔篱啲人唔会日日都系。谂住呢个人呢家人咁中意整辣椒嘅，咁样搞法唔掂，就会同格格安排呢啲咯。 系啊，但系咧，我嗰阵时就记得咧，佢煮完之后咧，就一啱啱咁样，好似辣椒酱咁样啦。咁佢就话啊，除咗自己之外咧，亦都可能帮啲朋友炒埋。咁佢哋有好多噶，即系除咗话辣椒就咁辣椒嘅酱之外咧，我又见过佢系有啲咧，真系喺街市买翻嚟细细条嗰啲嘅细细只嗰啲辣椒仔啦，就再加啲咸鱼仔。咁样去炒埋一啱啱咁样，就我见佢捞面啊，就算食白粥都会加一羹。 咁你嗰只咧，你嗰只咧叫做 sambal teri 啦，teri 咧就系嗰只鱼仔，就系另外一只。同埋咧，点解又要加咁多油去慢慢去嗰度炒咧？就因为整到真系啲水分冇晒，真系变做系结一结，同埋用啲油咧系 keep 到啲辣椒酱系可以 keep 得耐啲，就冇咁容易咧。一即刻要食，如果唔系咧，新鮮嗰啲咧，你就一日擺入雪櫃，即係多一日就要食曬啦。 係啦，所以呢個就係唔同嘅一啲印尼嘅辣嘅風味啦。咁唔知道大家試過幾多種啦嚇。 Jantung hatiku meski kau simpan cintamu masih tetap nafasmu wangi hiasi suasana saat ku kecup manis bibirmu cintaku tak harus miliki dirimu meski perimu di ujung gelisah diiringi syahdu lembut lakumu kau sebar beri angkun jiwamu namun kau tiada menuai buah cintaku yang ada hanya sekuntum rindu cintaku tak harus meski perih mengiris iris bentang di angkasa bila kau di sini untuk sekedar menemani untuk melintasi wangi yang selalu tersaji di satu sisi hati malam-malamku bagai malam seribu bintang yang terbentang di angkasa bila kau di sini untuk sekedar menemani untuk melintasi wangi yang selalu tersaji di satu sisi hati 格芭比，格先生。 先生都有啲好嘢要介绍俾我哋， 介绍俾大家啦，同埋格巴比啦，格巴比你要学埋下晒 Indonesia 咧，横掂你都有个底噶啦 吓。我识嗰啲几个单字嚟嘅啫， 你得噶啦你。咁咧就有一个我介绍你，呢、一个系电视 program 嚟嘅，系跟 RTHK TV 嘅， 系 一个叫做咧 Bisaka Kita Bicara Shall We Talk、一个 program 咧系每个星期咧星期一朝早嘅。是六點半至到七點，咁咧佢個 program 咧三十分鐘嘅啫，咁就每集咧就會有印尼字幕嘅， 哦， 咁咧就可以， 咁就可以邊聽邊睇邊學啦， 係啦，咁呢一個就關於咧係要睇翻啲 mental health 啊，或者係點樣去香港嗰啲人咧去deal with it 點啊，唔係嘅，問啦，我讓香港人都memahami pentingnya kesehatan mental， 就係、是。咁大家格格都可以欣賞翻香港嗰啲唔同嗰啲人、唔同嗰啲故事，同埋知道深入啲關於香港啲人嗰啲 life。 星期一嘅朝早系嘛，咁啊都可以留意一下嘅。有时间嘅朋友咧，不妨都可以留意一下。譬如好似我呢啲咧，好想学多个语言嘅，学下印尼文嘅，咁啊有字幕，亦都有得有声有画，可以睇一睇啦。 Manisnya suara Derap langkah kita yang biasa seirama Kau tuntun ku untuk mencinta Namun tiba-tiba Kau melangkah ke arah berbeda Meski waktu memang bisa sembuhkan luka Entah mengapa luka yang ada telinga manis kau berkata kau takkan pernah tinggalkan aku.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再有豁免检疫的机组人员初步确诊新型肺炎，患者是一名53岁男货机机组人员，涉及 L452R 变种病毒株属输入个案。患者住在大角咀海帆軒一座，由於海帆軒共3座用同一住戶出入口，全部座數被列為受限區域，住客要強制檢測。國泰航空確認一名貨機機師初步確診，執勤期間乘搭由法蘭克福起飛的航班，在11月7日抵港。國泰已經安排在法蘭克福的機組人員轉換酒店，並會盡快暫停貨機機組人員在法蘭克福停留。國泰正進行內部調查，並即時加強外站的檢查，確保機組人員在外站停留時嚴格遵守健康和安全守則。厄瓜多爾一所監獄暴亂，增至68名囚犯死亡，25人受傷。發生暴亂的監獄位於西部瓜亞斯省首府瓜亞基爾，警方相信是由於監獄內幫派爭奪利益所觸發。厄瓜多爾監獄系統長期面臨囚犯超額和經費不足等問題。今年九月，呢所監獄亦曾經發生暴亂，造成嚴重死傷。巴西聖保羅發生旅遊大巴翻側，至少6人死亡，48人受傷，另外有2人失蹤。一架載有60多人嘅旅遊大巴喺從聖保羅市開往里約熱內盧海濱城市途中翻側，死者當中有兒童。事發的大巴懷疑違規駛入山區路段，被警察攔截之後掉頭折返時出事，事故具體原因仍然調查。世界盃歐洲區外圍賽，比利時和法國取得明年決賽周出線資格。在 D 組，法國主場8-0狂掃哈薩克，麥巴比獨取4球。E 組的比利時主場3-1輕取愛沙尼亞，同組的威爾士主場5-1大勝白俄羅斯，力爭以小組第二名踢附加賽。G 組的荷蘭作客對黑山，迪比上下半場各建一功，為荷蘭領先2球，但尾段連失2球，被逼和2-2。荷蘭有20分排在首位，領先土耳其和挪威2分。哪一隊能夠直接出線要鬥到最後一輪。天氣方面，本港今日天晴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6度，吹和緩東北風，展望未來2-3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相當溫暖。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現時氣温19度，相對濕度6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啦。 我打咗2针啦， 我就打晒2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2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每日每日 由你做决定。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有心有好报嘅道理。放心，我唔系要讲啲会闷亲你哋嘅人生道理，而系保你出入平安嘅道路使用真理。所谓有心，就系、是、无论你系司机、乘客，亦或系行人，都要耐心忍让同埋专注，唔分心，加埋对交通规则要上心。咁会有乜嘢好报？咪就系、是、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咯。记住，有心有好报，路上零意外。 阿欧，今朝天空啲云好靓啊 ！Kitty， 好好珍惜啊！ 小白，今朝早有啲冻、啊。 Barbie， 好好珍惜啊！随时可能变翻夏天噶、啊。 就算乍暖还寒， 都要好好珍惜。 系，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梁乐文执到梅艳芳传记电影，佢有咩导演的话想同观众讲？ 我哋识得妹姐嘅呢一代，同我哋成长嗰代，睇完我哋好挂住佢咯。我希望唔熟悉嘅或者千禧后嘅观众睇完，佢可以即刻上网查一查谁是梅艳芳。咁、我觉得已经系我哋能够达到，即系我哋努力地做到嘅嘢啦。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追踪日本歌曲最新动态，每星期倒数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 J-pop 一小时，寻找最人气歌曲。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白元号，日本音乐大放送。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早上时间来到7:37，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Beautiful Sunday， 神秘巴基格先生。 神秘巴基格 Barbie。 今天正值假期，很多格格都会真的享受他们的假期，特别是会可能都多了一些室外的活动，都要注意天气。今天天晴干燥，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现时室外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59%，再加埋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 Sekarang suhu udara 19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59%, dan sekarang peringatan waspada bahaya kebakaran warna merah sedang berlaku. Hari ini cerah dan kering.Paling tinggi mencapai 26 derajat Celsius dan juga berangin. Dan kedepannya 2-3 hari juga bermatahari, cerah dan juga agak-agak hangat. Cinta kamu datang hanya kau yang mengerti menyentuh hatiku. Ku yakin kau dikirim Tuhan untukku untuk bahagiakanku selamanya. Hanya ada kita yang saling menjaga cinta.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好，这个时候都要麻烦格先生有些重要的资讯要跟大家讲一讲。 Vaksin influenza itu juga berguna untuk menghadapi influenza yang datangnya itu secara berkala. Jadi ini juga aman dan efektif buat semua orang yang dari umur 6 bulan ke atas, kecuali kalau kondisi kesehatannya itu tidak cocok, seharusnya menerima vaksin ini setiap tahun 1 kali. Jadi ada skema subsidi vaksinasi, orang yang berhak itu bisa menerima subsidi dari dokter privat yang ikut dalam skema ini. Jadi Hong Kong residennya yang berhak itu termasuk wanita hamil, orang umur 50 tahun ke atas, anak umur 6 bulan sampai di bawah 12 tahun, orang dengan disabilitas intelektual, dan juga yang menerima subsidi disabilitas dan juga penerima CSSA tertentu. Dan subsidinya itu adalah 240 Hong Kong dolar per vaksin per dosis. Dan dokter bisa saja meminta lagi biaya layanan, tapi ada juga dokter yang 240 dolar per dosis dapat subsidi ini sudah cukup dan tidak akan mengecharge tambahan lagi. Jadi untuk orang yang berhak ya, yang pergi ke tempat vaksinasi pemerintah di publik, di klinik publik, bisa menerima vaksin ini gratis. Jadi butuh 2 minggu untuk mendapatkan antibody setelah vaksinasi. Jadi kalau ingin boleh divaksinasi dari sekarang. Untuk informasinya boleh ke website di www.chp.gov.hk atau telepon 2125-2125. 嗯，咁啊，关于呢个嘅疫苗流感注射嘅一啲资讯咧，咁就系呢个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吓，咁我可以咧上翻去www.chp.gov.hk 去睇一啲资讯啦，又或者咧可以致电呢一个2125嘅热线电话查询嘅。咁啊，除咗讲流感针之外咧，亦都有另外一个疫苗要大家注意一下。 Karena juga ada vaksin COVID-19 ya yang diberikan oleh pemerintah dan juga gratis untuk semua orang yang berhak dari umur 12 ke atas. Jadi bisa bikin booking online supaya menerima vaksinnya di klinik publik atau di CVC atau pusat vaksinasi komunitas. Bisa juga bikin janji vaksinasi dengan dokter privat. Jadi diperkirakan ya CVC-nya itu operasinya sampai akhir Desember 2021 ini. Jadi kalau ingin vaksin boleh bikin janji secepatnya. Pada hari yang sama juga di CVC tertentu bisa didistribusikan tiket harian kepada orang berhak yang tidak ada booking sebelumnya. Jadi bisa menerima vaksin pada waktu yang ditentukan pada hari distribusinya. Dan umur untuk orang yang mau menerima vaksin BioNTech itu umur dari 12 ke atas. Sedangkan untuk vaksin Sinovac dari umur 18 ke atas. Dan untuk secara umumnya vaksinnya itu juga kalaupun efek samping itu cuma sementara dan agak ringan. Dan juga akan dimonitor pemerintah seterusnya untuk lihat keamanan vaksin ini. Jadi setelah vaksin pun tetap harus ikut protokol kesehatan dan pakai masker ya. Dan kalau ingin informasi boleh ke website www.covidvaccine.gov.hk。 嗯，咁如果咧想预约翻呢一个嘅新冠病毒嘅呢一个疫苗咧，嘅注册去打嘅话咧，咁就记得要上翻呢个www.covidvaccine.gov.hk 咧去预约注射啦。咁另外仲有啲相关资讯嘅。 Dan di rumah juga ingat ya harus tetap jaga kebersihan, jadi cuci tangan kita sendiri secara pribadi juga jaga dan juga pakai masker dan social distancing. Dan kalau yang di rumah ya kakak-kakak juga bersihkan toiletnya dengan seksama. Dan kalau saya membilas toilet tutup dulu, tutup toiletnya baru dibilas. Dan siram pipa U-trap ya 1 minggu sekali dengan air sekitar 0.5 liter. Jadi untuk informasi ya boleh pergi ke website www.coronavirus.gov.hk karena juga boleh melihat restriksi terbaru dan persyaratan karantina. Dan juga kalau di Hong Kong itu mau pulang perginya bagaimana. 我现在度揭幕，我口语备，各就各位，继续各种献技。阿乐、阿达、阿莲，快伸手臂，寄望最后胜利去吸口气。永毅、玛丽、国卫、智慧、受惠，女士、壮士、博士、老师、快递，努力配合壮健有多珍贵，同船共济，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一次一次一下哒哒哒哒，能再见面啦！愿再完美对待暑假，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一次一次一下哒哒哒哒，能再去度假，日课团各引大减价，约会午饭晚饭夜餐畅荣，上学购物锻炼再可确定。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嗱，格先生，我知道咧，即印尼嘅一啲 Covid 嘅 case 嘅数字开始回落咯，系咪啊？ 系啊，我哋见到咧系11月12日个 case 咧个数字咧系399宗， 嗯，越嚟越低啦。希望可以咧，嗱，我哋上次就话希望四位数字变三位数啦，咁而家希望三位数变两位数，就开始慢慢可以清零啦。希望快啲啦，咁。嗯，咁除咗呢样之外咧，头先我哋都有讲到咧食辣啦。喂，其实系咪真系所有印尼人食辣嘅本事都系好劲嘅咧？ 嗱，真系见仁见智啦，格 Marvy。如果譬如话系我个 group 嗰度咧，都系啲印尼人嚟噶啦吓，咁就大家食辣嗰啲程度咯，我觉得真系嗯。 你呢个笑为代表咩咧？ 真系 各有不同啊嘛。 我哋觉得就我哋以为自己好得啦。 嗯。 咁就有一日咧，我哋就去一间印尼餐厅咧，因为嗰度咧就系、是、好出名，就食啲炸鸡嘅，然后佢就加啲辣椒，佢真系硬出嚟嗰啲辣椒嚟嘅。咁然后咧啲炸鸡咧，佢会用啲嗰啲叫做咩印尼嗰啲中辣椒嗰啲中一中佢嘅， 即系 整扁佢，整扁佢。 咁佢变成有汁咯。如果系咁嘅话，你咁样压法系咪？ 因为你中意压咗咧，巴加嗰撇辣椒咧，佢个意图咧就啲、是。雞裡面嗰啲肉咧都會索啲辣椒、 哦、 就容易，即係實在講真，我哋自己搣自己入都得嘅，但係要自己壓俾你先加嗰撇辣椒。 嗯， 咁嗰撇辣椒咧，如果你叫做嗰個餐咧，就係、是、咁多就咁多嘅。如果你再多啲咧，要加錢嘅。 哦， 咁咧佢俾嗰啲份量都係多嘅。 嗯， 加埋飯嘅，咁就問你哋要個辣度要幾多？ 嗯。 咁就可以一至到十啊，應該我記得嘅話，咁我就同我 friend 話：你唔好咁勁啊啲，因為我星期六，我知道我星期日要翻嚟開麥啦、嗯。如果真係我揀 喉嚨痛啊，或者 我通常都係通常我覺得我自己都一半嘅咋，五嘅咋。我真係嗰陣時就話叫最唔辣嘅、 嗯、 一就得噶啦。 但佢好彩可以調節喎、啊。因为有啲话啊唔得，我哋传统系要整到咁辣嘅咁，唔俾你冇咁辣咁。 佢就系啦，冇佢就可以嘅，咁我就拣一啦。咁、嗯、我嗰个朋友都系拣一，另外一个应该拣三啊。 嗯， 咁大家一起开始食嘢嘅时候咧，咁我就话我食嗰个一咧，我问佢你真系叫个一俾我？佢话系啊。我觉得好辣咯，咁 已经系觉得你人生里面嘅十咁啊嘛。 我觉得就系未至于十嘅，但系咧我食到初时嘅时候好开心嘅，真系入得好多啊嗰啲辣椒，因为啲辣椒真系好味噶嘛，好野味。到咁上下嘅时候，我系拨啲辣椒噶啦，开始唔系入 减走一啲啊， 减走好多，同埋开始咧就食啲鸡咧系冇掂到辣椒嗰啲。咁我就话真系一，我觉得如果系呢个系一咧，咁十系乜嘢啊？ 嗯， 同埋我觉得可能系好似 Barbie 咁样啊，佢中嗰个辣椒嗰个咧，分钟系之前硬咗十咧， 系， 然后中我嗰个一啊，所以嗰个就唔系一嚟嘅，嗰个系七嚟嘅分钟。 所以真系冇办法嘅，有时咧啲人食得辣咧，你有冇听过人哋讲话食到辣到已经系麻木咗啦？就算你再辣咧，佢都觉得 OK 嘅，系反而唯独是咧系唔同地方嘅嗰种辣，譬如麻辣啦，同埋佢哋真系嗰啲香口辣咧又唔一样噶嘛，咁可能就会俾到佢一啲刺激到啦。 哦，即系要转嗰个辣啦。咁嗰一日咧就我哋都有个杯嘢饮嘅，嗰杯嘢饮咧系饮咗，我好彩自己都有带支水，咁嗰樽水咧都饮到真系八八九九咁样啦。咁、 嗯、 就觉得系真系，我唔系佢话嗰个一咯，我你个 understanding 嗰一个辣真系 少少辣咯， 少辣啦。但系唔系净系我，我觉得辣咯，对面嗰个叫一嗰个咧。都覺得辣，然後我哋去咗一次咁多，我都仲仍然覺得嗰間餐廳係好味嘅、 嗯， 但係咧就未有勇氣 再去試一次， 係啦。咁樣，格巴比 你都算好啊！我識得有個朋友咧，係佢好中意食辣嘅，但係佢食完辣之後，每一次個腸胃都出事嘅、 哦， 所以基本上見到佢咧，同佢食完一餐飯咧，佢第二日就翻唔到工噶啦。通常都係咁噶，通常都屙幾日咁樣咯，跟住之後，但係佢又好中意食辣嘅。咁所以即系呢啲又系另外一个 case 咯。 同埋你头先话咧，啲印尼人对啲辣椒品种咧好有认识咧，系啱嘅。因为咧，佢哋真系知道乜嘢辣椒整咩辣椒酱咧系最好味嘅，同埋咩辣椒咧系会辣啲嘅。咁又有啲地方嗰啲咧，譬如话佢觉得我哋呢度啲地方如果整辣椒系用你嗰啲大辣椒咧，即系冇味，即系好似食番茄咁样咧，冇意思嘅。 嗯， 就要沟埋大啲辣椒啊，加埋先得嘅。 嗯，系咯，所以都系有呢一个分别喺度嘅。 系啊，所以真系。 咧，大家咧睇翻啦，唔好真系一次过一撇个咁样食，慢慢食， 自己睇清楚啊！尤其是即系如果唔系好食得辣嗰啲咧，即系唔好相信人哋讲话几多级几多级咧。 但我睇到隔篱嗰啲格格咧，真系食晒，跟住觉得系好开心。 人哋觉得冇乜嘢，津津有味啊！点解你哋觉得咁大件事咧？即系小儿科啦，我就觉得即系啱啱好啫，只系咁。嗱咁好啦，另外咧亦都有啲重要资讯咧，要把握时间。阿格先生同我哋讲一讲噶。 Jadi ada undang-undang imigrasi yang sudah diubah dari tahun 2021 ini yang mulai efektifnya Agustus tanggal 1. Jadi imigran ilegal, overstayer atau orang yang menerima surat perintah pemulangan atau deportasi atau orang yang tidak diizinkan untuk berada atau berada di Hong Kong ini tidak boleh tidak diizinkan untuk bekerja dan yang melanggar hukum itu bisa kena maksimum denda 50 ribu Hong Kong dolar dan paling tinggi 3 tahun penjara. Dan yang mempekerjakan pekerja ilegal itu juga pelanggaran serius. Dan hukuman maksimumnya sudah ditambah ya. Sekarang ini jadinya itu denda 500 ribu dan penjara 10 tahun. Jadi yang berhubungan dengan perusahaannya yakni direktur, manajer, sekretaris, partner itu juga bisa punya tanggung jawab pidana. Untuk informasi dan kalau ingin bertanya boleh telepon Departemen Imigrasi di 2824-1551. 详情可以致电入境处的查询电话2824-1551。最后还有一个关于小一派位的这个安排。 Dan hasil untuk discretionary tempat untuk masuk SD1 untuk September tahun 2022 ini akan keluar tanggal 22 November hari Senin. Itu semua sekolah pemerintah dan sekolah yang dibantu. Orang tuanya diingatkan untuk membawa formulir aplikasi kopi yang dipegang orang tua dan pergi ke sekolah yang diinginkan untuk ngecek hasilnya. Dan pendaftaran untuk anak yang berhasil masuk ke sekolah tersebut harus dibuat ya tanggal 24 atau 25 November hari Rabu atau Kamis waktu jam sekolahnya. Dan juga harus melihat ya syarat-syarat untuk masuk sekolah itu dan misalnya ada formulir apa, mesti bawa foto berapa. Orang tua yang tidak bisa mendaftarkan dalam waktu tersebut harus ngasih tahu ke sekolah lebih awal supaya bisa membuat pengaturan alternatif. Kalau enggak tempatnya itu bisa angus. Jadi kalau seandainya ingin kalau gagal ya dan juga ingin ikut alokasi sentral masih ada tempat 50% lagi di waktu selanjutnya dan itu bisa dilakukan nanti di pertengahan Januari 2022. Untuk informasi ya boleh melihat terus informasi dari Biro Pendidikan di 2832-7700 kalau mau telepon. 2832-7700 就是教育局的查询热线，如果有相关资讯需要知道多一点都可以打电话去问的。那再一次多谢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支持我们这个小时的 Beautiful Sunday， 我们下个星期六点到八点再见，拜拜，格先生， 拜拜，Barbie。